高英杰的穆恩低调起手，以一个威胁不大的魔法弹发起了试探性的攻击。军母校轻松闪身让过，远程攻击的手段他当然一点也不缺乏。枪击伞一抬，三发反坦克炮像是甩出来的似的，在轰鸣声中喷着火舌飞之。高英杰的穆恩立即挥手一试，一枚星形文章被抛出，瞬间就已化作一道魔法射线飞出。 星星射线， 不，这道魔法射线准确击中飞来的一枚反坦克炮后，立即反弹又飞向了另一枚，之后再一枚，待到每发反坦克炮上折射一次后，直奔军魔校射去了。是星星射线这一技能的一个变种——星星折线。相比起来，威力不如星星射线来的大，但是 利用这折射特点，有时能发动出其不意的攻击。而此时，三道折射后，三枚反坦克炮已经在空中炸开，火光浓烟滚成一片。军魔校呢，却不得不躲避一下这折完又朝他射来的攻击。侧身刚一闪让，穆恩就已经从爆炸的烟雾火花中钻出，直朝军魔校冲来。扬手一挥，一个熔岩烧瓶已经摔下， 跟着挥舞着扫把就朝军魔校拍打了过来。高英杰的攻势紧追这道星星折线，几乎没给叶修什么反应的时间。拔刀斩，扫把眼瞅就要拍到军魔校头上，一道剑光却骤然甩出。千机伞因为形态变化，经常将一些特征很明显的技能起手隐藏在寻常的动作之中。这记拔刀斩就是这样。 但有天才支撑的高英杰反应真是极其神速，穆恩前冲瞬间止住，立时就是一个后跳。地上已是熔岩烧瓶化起的一片岩浆，叶修却不肯放过这抢攻的好机会，挺着熔岩的伤害，军魔校一个骑士的冲锋追着后跳的穆恩就冲了过来。人影晃动，两个角色瞬间变换着位置。 军魔校冲锋冲来，高英杰的穆恩却在这后跳的悬空中骑着扫把闪身让开了。高英杰反应之快，真是无与伦比，这一击不中，连叶修都有一些意外，但是反击立即根治。扫把旋风，骑着扫把刚刚好避过这记冲锋的穆恩，立即旋转着扫把朝军魔校高速拍打过来。 整个过程看来，穆恩就是浮空做着连续的变向移动，接连两次干净利落。这次军魔校来不及闪避，扫把高速旋转的扫把旋风也很难用攻击招架的方式架开。叶修只能采取完全防御的姿态，横剑一封，一个剑客的格挡，就跟着听扫把和剑锋接连不断的碰撞声。 扫把旋风高速打击，愣是将军魔校扫得向后退去。星星射线，高英杰却不贪功，扫把旋风抽得正猛时，却突然取消技能，跟着一个星星射线的徽章已经丢出。如此近距离又哪里还闪得过？魔法射线直中军魔校，打得他又是一个踉跄。穆恩的扫把上已撒上了寒冰粉。 挥舞间，冰晶点点碎落成轨迹，飞快地朝着军魔校拍打过去。魔道学者的体术攻击用的其他就是普通攻击的操作，但是利用他特有的魔法道具，却可以给攻击赋予不一样的伤害和效果。比如此时的寒冰粉是有几率将目标直接冻结的，再不济也可以产生一定的减速效果。一切都要视对方的抗性来看了。 军魔校此时身上已经开始渐渐拥有银装，但是依然还是以盛装为主，如此一来，他的属性就很容易让人掌握。高英杰此时用起寒冰粉，自然是看准了军魔校冰抗性可不怎么样。拍打拍打拍打，魔道学者的攻击就是如此模式，普通攻击加点寒冰粉，伤害也不会有多可观，但是一旦被击中，被触发冰冻效果， 那可就大大的糟糕了。穆恩上来接连就是三记攻击，军魔校都是勉强避过。第四记，高英杰看准对方已无可能闪让，结果这时军魔校手中一把魔法粉末也撒了过来。这是 高英杰一眼就辨认了出来。不过这时穆恩扫把已经挥下，他也收之不及，击中。不如高英杰所料，这一次叶修再无法让君莫笑闪开了。但是就是击中而已，一次普通攻击算什么了不起的伤害吗？冰冻效果没有了。君莫笑刚刚那一扫把撒出的是高英杰也很熟悉不过的魔道学者的驱散粉，寒冰粉对武器产生的作用却也算在增益状态里，遇到驱散粉顿时被驱了个干干净净。但是驱散的也只是寒冰粉而已，穆恩的攻击可一点都没阻挡。这一击命中只是普通攻击，没有想要的冰冻效果，但是紧跟着的一击高英杰已经开始自己制造效果上去。清扫，扫把一记斜挥，正是魔道学者的浮空技。君莫笑顿时浮起，高英杰操作着穆恩抢步就要浮空连击，却一眼看到半空中的君莫笑正端端正正地直面着他。重击，高英杰立即反应过来，中了浮空技可没那么快就把身形调整到如此程度，所以只有一个解释，君莫笑根本没有中招，他只是自己跳起而已。叶修猜到了他接下来要用的攻击，主动配合产生效果，然后出其不意地发动反击。剑光闪动，一记银光落刃，君莫笑落下。反应过来的高英杰已经在飞快操作让穆恩退开，但是银光落刃用这一技能，显然叶修又一次抢先捕捉到了高英杰的举动。银光落刃小小的冲击波刚好可以将穆恩控制住，被冲击波扫到的穆恩身形不稳摔向一旁，高英杰连忙瘦身操作，君莫笑却已经追打过来，一个崩山击兜头斩下。崩山击是一个很难躲的技能吗？当然不是，但问题是叶修选用的这一时间正是穆恩瘦身翻滚的中途，取消也不是，继续也不是，变相也来不及。中招，太难缠了。第八赛季的高英杰罕有出场机会，所以没和叶修有过交手机会，之后在网游中倒是互动过几次。最初新区时他们这些职业的低级阶段，那面对散人完全是被打得找不到北。没办法，散人若不是技能点不足够的话，可说二十级就已经成型，他所拥有的技能这时候就已经全部拥有。但其他职业呢？二十级时本身职业的话只有五个技能，就算再学几个同系职业的共享技能，那也远远不能和散人相提并论。技能少变化就少，在面对如此全面的叶修大神，三两下就会被捕捉到他们的动机和套路。新区找叶修的磨练实在是一段极其惨痛的回忆。那个时候微草的选手心里都有一种想法，他们都认为未成型的角色等同残疾，和近乎健全的散人当然吃亏，如果不是如此的话，那肯定会大不一样的。然后此时高英杰和叶修一对一单挑，他真的很想告诉他的那些队友，拥有一个成型的职业角色确实和用那种未成型的低级角色不一样，但是要说面对叶修就会大不一样，这可真未必。此时操作着穆恩和叶修战斗，高英杰依然拥有昔日用残疾角色对决时的感觉。一切都被看穿，一切都被看透，叶修大神做出的攻击没有多华丽，但总让你避无可避，他是卡准那些无法做出反应的时机。这是怎样千锤百炼出来的经验和判断？高英杰突然觉得很羡慕。手速他可以有，反应他可以很快，任何打法和套路他可以分分钟钟地进行变换。他是天才，他学习一切掌握一切的速度要远比一般人要快。但是叶修大神身上这种不知多少实战千锤百炼出来的才华是他绝对无法在现在就拥有的，自己的一切好像都被洞悉了。 这种感觉是那样的强烈，哪怕是面对他们的队长王杰西时，高英杰都未曾感到如此大的压力。队长总该比叶修大神了解自己更多吧。寻常的套路都不管用，必须要出奇制胜啊。丧失主动的高英杰一直处于被动挨打，无论他怎样变换操作都逃不了军母校的掌控。乍看起来他似乎并不是那么被动，时不时的还能找到反击的机会。起初高英杰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是很快都发现这些所谓的宝贵机会他捉住了，但是却没有实现他预期的效果。城市反击个两三下，可是一转眼的功夫，主动权就又回到了叶修那边。于是他明白了，这些所谓的机会也全都是在叶修掌控之下的。没有人敢说自己打得毫无破绽，但是叶修却可以把自己的破绽控制在自己可以补救的范围内，所以高英杰一次又一次地抓住了机会，一次又一次地无法借机做出什么。这就是荣耀教科书，荣耀史上最强的选手吗？高英杰满怀敬畏地看着这个挥舞着一把奇怪武器，身上装备因为不成套而显得很不协调的奇怪角色。真的好强，但是我也不能就这样输啊。高英杰咬牙，穆恩生命所剩不多，他却还是没有找到可以破局的机会，只能放手一搏了。荣耀两个大字闪出的一刻，比赛终于结束。到底还是输了吗？高英杰望着倒在场中的穆恩发着呆。